则天顺圣皇后上之上。光宅元年春正月甲申朔，改元四圣，赦天下，立太子妃韦氏为皇后，擢后父玄真自蒲州参军为豫州刺史。癸巳，以左散骑常侍杜陵韦弘敏为太府卿，同中书门下三品。中宗欲以韦玄真为侍中，又欲授乳母之子五品官，裴炎故政。中宗怒曰：“我以天下与韦玄真何不可，而惜侍中也？”言惧，白太后，密谋废立。二月戊午，太后即百官于乾元殿。裴炎与中书侍郎刘一之、羽林将军程务挺、张前绪勒兵入宫，宣太后令，废中宗为庐陵王，伏下殿。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与为玄真，何得无罪？”乃忧于别所。即位，立雍州牧豫王旦为皇帝，正式爵于太后，居睿宗于别殿，不得有所欲，立豫王妃刘氏为皇后，后德威之孙也。有妃妓十余人隐于房区，一人言：“相之别无勋赏，不若奉庐陵。”一人起出诣北门告之，作未散，皆不得，系羽林狱。言者斩，予以知反不告，皆剿。告者除五品官，告密之端自此兴矣。仁子以永平郡王承器为皇太子，睿宗之长子也，赦天下，改元文明。庚申，废皇太孙重诏为庶人，命刘仁轨专治西京留守事，留韦玄真于钦州。太后与刘仁轨书曰：“昔汉以关中事为萧何，今托公亦由是矣。”人鬼上书，此已衰老不堪居守，因臣吕后获败事，以身归戒。太后使秘书监武承嗣即喜书未遇之曰：“今以皇帝良安不言，渺身且待亲政，远劳劝戒，复辞衰疾。”又云：“吕氏见痴于后代，陆产疑惑于汉朝，隐喻良身，愧畏交集，公忠贞之操，忠始不渝，敬直之风，古今罕比，初闻此语，能不枉然，敬而思之，是为归敬。况公先朝旧德，遐迩俱瞻，愿以匡救为怀，吾以暮年至情。”辛酉，太后命左金吾将军丘神机以巴州，简教故太子贤宅以备外余，其实逢以杀之。神机行宫之子也。甲子，太后御武成殿，皇帝率王公以下上尊号。丁卯，太后临轩， 前礼部尚书武承嗣册祀皇帝。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蚕子帐以示朝。丁丑，以太常卿检校豫王府长史王德珍为侍中，中书侍郎检校豫王府司马刘一之同中书门下三品。三月丁亥，袭启王上金为毕王，鄱阳王肃节为葛王。秋神机至巴州，有故太子贤于别室，逼令自杀。太后乃归罪于神机，戊戌举哀于显福门，贬神机为叠州刺史。己亥，追封贤为雍王。神机寻复入为左金吾将军。夏四月，开府仪同三司凉州都督滕王元英薨。辛酉，徙毕王上金为泽王，拜苏州刺史。葛王肃节为许王，拜绛州刺史。癸酉，迁庐陵王于房州。丁丑，又迁于均州故蒲王宅。五月丙申，高宗凌驾西还。闰月，以礼部尚书武承嗣为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秋七月戊午，广州都督陆元瑞为昆仑所杀。元瑞暗懦，辽属自横，有商伯志，辽属亲于不已。商胡诉于元瑞，元瑞所家欲细致之，群胡怒。有昆仑秀剑直登听事，杀元瑞及左右十余人而去，无敢进者，登舟入海，追之不及。温州大水，流四千余家。突厥阿史那古堵路等寇朔州。八月庚寅，葬天皇大帝于乾陵，庙号高宗。初，尚书左丞冯元长为高宗所委。高宗晚年多疾，每曰：“朕体中不佳，可与元长平章以闻。”元长常密言：“中宫威权太重，宜稍易损。”高宗虽不能用，深以其言为然。及太后称制，四方争言福瑞。松阳令樊文显瑞时，太后命于朝堂侍百官。元长奏：“壮赦谄诈，不可诬枉天下。”太后不悦，初为陇州刺史。元长，子从之曾孙也。丙午，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武承嗣罢为礼部尚书。阔州大水，留二千余家。九月甲寅，赦天下，改元，旗帜皆从金色。八品以下，旧服清者更服弼。改东都为神都，功名太初。又改尚书省为文昌台，左右仆射为左右相，六曹为天地四十六官，门下省为鸾台，中书省为凤阁，侍中为纳言，中书令为内史， 御史台为左肃政台，增至右肃政台。其余省四建帅之名，悉以异类改之。以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以备突厥。武承嗣请太后追望其祖，立武氏七庙，太后从之。裴炎谏曰：“太后母临天下，当世至公，不可私于所亲，独不见吕氏之败乎？”太后曰：“吕后以权委生者，故急于败。今吾追尊王者，何伤乎？”对曰：“适当防微杜渐，不可长耳。”太后不从。己巳，追尊太后五代祖克己为鲁敬公，彼为夫人。高祖居长为太尉，北平公肃王。曾祖简为太尉，今成义康王。祖华为太尉，太原安城王。考士获为太师，魏定王。祖比皆为妃。裴炎由是得罪，又作五代祠堂于文水，使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婉。会梅州刺史英公李敬业及弟周志令献游，己世中唐之奇，长安主簿骆宾王，詹事司职杜求仁皆作事。敬业贬柳州司马，敬游免官，知其贬扩仓令，宾王贬临海城，求仁贬一令。求仁郑伦之侄也。周至卫魏思温常为御史，父辈处，皆会于扬州，各自以失职愿望，乃谋作乱，以匡复庐陵王为辞。思温为之谋主，使其党监察御史薛仲章求奉使江都，令雍州人韦超以仲章告辩，云：“扬州长史陈庆之谋反。”仲章收敬之细狱。居数日，敬业盛传而至，矫称扬州司马来之官，云：“奉密旨，以高州酋长冯子由谋反，发兵讨之。”于是开府库，令侍曹参军李宗臣就前防驱囚徒工匠授以甲，斩敬之于细所。陆氏参军孙处行拒之，亦斩以训。辽吏无敢动者，遂起益州之兵，复称四圣元年。开三府，一曰匡复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扬州大都督府。敬业自称匡复府上将，领扬州大都督，以知其求仁为左右长史，宗臣仲章为左右司马，司温为军师，宾王为祭事。旬日间得胜兵十余万，移袭州县，略曰：“为临朝武士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西充太宗下臣，常以更衣入室，既乎晚节，秽乱春宫，密引先帝之私，因图后庭之弊， 见元后于挥敌，显吴军于巨忧。又曰：杀子屠兄，弑君振母，人神之所同极，天地之所不容。又曰：包藏祸心，亏窃神器，君之爱子，忧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又曰：事关今日之狱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太后见习问曰：谁所为？或对曰：骆宾王。太后曰：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敬业求得人冒泪故太子贤者，待众云：贤不死，王在此城中，令吴蜀举兵，因奉以号令。楚州司马李重福率所部三县应敬业，须夷人刘行举独拒县不从。敬业遣其将尉迟昭攻须夷，诏以行举为游击将军，以其弟行时为楚州刺史。贾深以左御前卫大将军李孝义为扬州道大总管，将兵300,000，以将军李之时、马敬臣为之父，以讨李敬业。武常嗣与其从父弟右卫将军三司，以韩王元嘉、鲁王灵魁、蜀尊魏仲、屡劝太后因事诛之。太后谋于执政，刘一之为司谦，皆无言。内使裴炎独固政，太后愈不悦。三司元庆之子也，即李敬业举兵，薛仲章言之生也。言欲是贤侠，不汲汲亦诛讨。太后问计于言，对曰：皇帝年长，不亲政事，故庶子得以为辞。若太后反政，则不讨自平矣。监察御史蓝田崔察闻之，上言：言受故托，大权在己，若无意图，何故请太后归政？太后命左肃政大夫金城千卫道，侍御史溧阳于承业居之，收言下狱。言被收，辞气不屈，或劝言训辞以免。言曰：宰相下狱，安有权理？凤阁舍人李景臣正言必反。刘景先及凤阁侍郎益阳胡元范皆曰：言社稷元臣有功于国，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敢明其不反。太后曰：言反有端，故卿不知耳。对曰：若裴言为反，则臣等亦反也。太后曰：朕知裴言反，只卿等不反。文武见仗言不反者甚众，太后皆不听。俄并景先元范下狱。丁亥，以千卫道检校内史同凤阁鸾台三品，李景臣 同凤阁鸾台平章事。魏思温水李敬业曰：明公以匡复为辞，一率大众鼓行而进，直指洛阳，则天下之功志在秦王，四面响应矣。薛仲章曰：金陵有王气，且大江天险，足以为固，不如先取长润为定霸之基，然后北向以图中原，进无不利，退有所归，此良策也。思温曰：山东豪杰以武士专制，愤晚不平，文公举事解自征麦饭为粮，身除为兵，以似南军之志，不成此事以立大功，乃更续缩自谋巢穴，远近闻之，其谁不解体？敬业不从，使唐之奇守江都，将兵渡江攻润州。思温谓杜求仁曰：兵势合则强，分则弱，敬业不并力渡淮，守山东之众以取洛阳，败在眼中矣。人臣敬业献润州，指刺史李思文以李宗臣代之。思文敬业之叔父也，知敬业之谋，先遣使见道上辩，为敬业所攻，据守久之，力屈而陷。思温请斩以训，敬业不许。谓思文曰：书党于武士，以改姓武。温州司马刘延嗣不降，敬业将斩之，思温救之，得免，与思文皆囚于狱。刘延嗣审理从父弟也，屈阿令河间引元贞引兵救润州，战败，为敬业所擒，临以白刃，不屈而死。丙申，斩裴炎于都亭。炎将死，故兄弟曰：兄弟官皆自治，言无分毫之力，今作言流窜，不亦悲乎？即墨其家，吾淡淡之处。刘景先贬蒲州刺史，胡元范留琼州而死。裴炎弟子太仆寺丞昼先年十七，上封事请献言事，太后召见，诘之曰：汝伯父谋反，尚何言？昼先曰：臣为陛下画计耳，安敢诉冤？陛下为李氏父，先帝弃天下，俱览朝政，便异四子，书斥李氏，封崇诸武，臣伯父忠于社稷，反诬以罪，戮及子孙，陛下所为如是，臣实惜之。陛下早宜父子明毕，高枕深居，则宗族可全，不然天下一变，不可复救矣。太后怒曰：胡白，小子敢发此言！命引出。昼先反顾曰：今用臣言，犹未晚。如是者三。太后命于朝堂杖之一百，长留让州。言之下狱也，郎将江嗣宗使至长安， 刘仁轨问以东都事，四宗曰：四宗觉裴炎有异于常久矣。仁轨曰：使人觉之也？四宗曰：然。仁轨曰：仁轨有奏事，愿复使人以闻。四宗曰：诺。明日受仁轨表而还。表言：四宗知裴炎反不言。太后览之，命拉四宗于殿庭，绞于都庭。丁酉，追削李敬业祖考官爵，发种擢官，复姓徐氏。李景臣罢为司宾少卿，以右使武康沈君亮、著作郎崔察为政见大夫，同平章事。徐敬业闻李孝义将至，自润州回军拒之，屯高邮之下阿西，使徐敬游逼淮阴，别将韦超、尉迟昭屯都梁山。李孝义军至临淮，偏将雷仁志与敬业战不利，孝义惧，按兵不进。殿中侍御史魏元忠谓孝义曰：天下安危在兹一举，四方承平日久，忽闻狂角，助心轻而以似其诸。今大军久留不进，远近失望，万一朝廷更命他将以待将军，将军何辞以逃斗挠之罪乎？孝义乃引军而前。人吟：马敬臣击斩尉迟昭于都梁山。十一月辛亥，以左鹰阳大将军黑齿长之为江南道大总管，讨敬业。韦超拥众据都梁山，诸将皆曰：超平险自固，是无所失其勇，既无所斩其卒，且穷寇死战，攻之多杀士卒，不如分兵守之，大军直趋江都，复其巢穴。知度使薛克阳曰：超虽巨险，其众非多，今多留兵则前军势分，少留兵则终为后患，不如先击之，其势必举。举都梁，则淮阴高邮望风瓦解矣。魏元忠请先击徐敬游，诸将曰：不如先攻敬业，敬业败，则敬游不战自擒矣。若击敬游，则敬业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敌也。元忠曰：不然，贼之精兵尽在下阿，乌合而来，利在一绝，万一失利，大事去矣。敬游出于薄土，不习军事，其众单弱，人情易摇，大军临之，驻马可克。敬业虽欲救之，既成必不能及。我克敬游，乘胜而进，虽有韩白，不能当其锋矣。今不先取弱者而聚攻其强，非计也。孝义从之，引兵击超，超夜遁，进击敬游，敬游脱身走。更深，敬业勒兵阻西据守，后军总管苏孝祥 夜将五千人，以小舟渡溪先击之，兵败，孝祥死，士卒赴溪溺死者过半。左豹韬为果毅，余阳程三郎为敬业所擒。唐之奇待其众曰：“此李孝义也。”将斩之。三郎大呼曰：“我果毅程三郎，非李将军也。官军今大至矣，尔曹迫在朝夕，我死，妻子受荣，尔死，妻子寂寞，尔终不及我也。”遂斩之。孝义等诸军既至，斩硕不利，孝义惧，欲隐退。魏元忠与行军管计刘知柔言于孝义曰：“风顺敌干，此火攻之力，故请决战。”敬业至阵既久，士卒多疲倦故忘，阵不能整。孝义进击之，因风纵火，敬业大败，斩首七千级，溺死者不可生计。敬业等轻骑走入江都，且妻子奔润州，将入海奔高黎。孝义进屯江都，分遣诸将追之。乙丑，敬业至海陵界，祖封其将王挪相斩敬业敬游及洛宾王守来降。余党唐之奇、魏思温皆捕得，转守神都、杨润楚、三州平。陈越论曰：“敬业苟能用魏思温之策，直指河洛，专以匡复为事，纵军败深路，以忠义在焉，而望息金陵王气，是真为叛逆，不败何待？”敬业之奇也，使敬游将兵五千，寻江西上，略地河州。前弘文馆学士溧阳高子贡率乡里数百人拒之，敬游不能息，以功拜朝散大夫，成军助教。丁卯，郭代举罢为左庶子，以栾台侍郎韦方志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方志云起之孙也。十二月，刘景先又贬吉州员外长史，郭代举贬越州刺史。初，裴炎下狱，单于道安抚大使、左五位大将军程务挺密表申礼，由是无止。务挺素与唐之奇、杜求仁善，或赠之曰：“务挺与裴炎、徐敬业通谋。”癸卯，前左阴阳将军裴少业及军中斩之，即没其家。突厥闻务挺死，所在宴饮相庆，又为务挺立祠，每出师必悼之。太后以夏州都督王方毅与务挺连职，素相亲善，且废后尽属，征下狱，留崖州而死。垂拱元年春正月丁未朔，赦天下，改元。太后以徐思文为忠，特免元作，拜司仆少卿，谓曰：“ 敬业改清姓武，朕今不复夺也。庚戌，以亲卫道守内史。戊辰，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乐成文献公刘仁轨薨。二月癸未，至朝堂所置登文鼓及废石不需防守，有抓鼓立石者领御史受状以闻。以四，以春官尚书武承嗣、秋官尚书裴居道，有肃政大夫韦思谦，并同凤阁鸾台三品。突厥阿史那古堵路等朔寇边，以御前左卫中郎将淳于处平为阳曲道行军总管，击之。政见大夫同平章事沈君亮罢。三月，政见大夫同平章事崔察罢。丙辰，迁庐陵王于房州。辛酉，武承嗣罢。辛未，颁垂拱阁。朝事有左迁以宰相自肃者，内史亲卫道曰：“此太后处分。”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一之曰：“原作改官，由臣下奏请。”太后闻之。下四月丙子，贬卫道为青州刺史，加一之太中大夫。谓侍臣曰：“君臣同体，岂得归恶于君，引善自取乎？”癸未，突厥寇代州，淳于处平引兵救之，至新州，为突厥所败，死者五千余人。丙午，以裴居道为内史，纳言王德珍留相州。己酉，以东关尚书苏良嗣为纳言。壬戌，指内外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壬申，韦方志同凤阁鸾台三品。六月，天官尚书韦代驾同凤阁鸾台三品。代驾，万旦之兄也。铜锣仆固等诸部判，前左鲍韬卫将军刘敬同发河西济事处居延海以讨之，铜锣仆固等皆败散。敕乔治安北都护府于桐城以纳降者。秋七月己酉，以文昌左丞魏玄同为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诏自今祀天地，高祖、太宗、高宗皆配坐，用凤阁舍人袁万顷等之意也。九月丁卯，广州都督王国逃返辽，平之。冬十一月癸卯，命天官尚书韦代驾为燕然道行军大总管以讨吐蕃。初，西突厥兴西王继往绝可汗既死，实姓无主，部落多散亡。太后乃擢兴西王之子左鲍韬卫义府中郎将元庆为左御前卫将军兼昆陵都护，袭兴西王可汗压五多路部落。临台正字设弘陈子昂尚书以为：“ 朝廷遣使巡查四方，不可任非其人，即刺史县令不可不责。必年百姓疲于军旅，不可不安。其略曰：夫使不责人，则处置不明，刑罚不重，朋党者进，真直者退，徒使百姓修饰道路，送往迎来，无所益也。晏曰：欲知其人，观其所使，不可不慎也。又曰：宰相陛下之腹心，刺史县令陛下之手足，未有无腹心手足而能独理者也。又曰：天下有危机，祸福因之而生，机静则有福，机动则有祸，百姓是也。百姓安则乐其生，不安则轻其死，轻其死则无所不至，妖逆诚信，天下乱矣。又曰：隋炀帝不知天下有危机，而信贪佞之臣，既受夷狄之力，足以灭亡，其为阴见，岂不大哉？太后修故白马寺，以僧怀义为寺主。怀义户人，本姓冯，名小宝，卖药洛阳市，因千金公主已尽，得幸于太后。太后欲令出入禁中，乃度为僧，名怀义。又以齐家寒微，令与驸马都尉薛绍合族，命绍以继父视之，出入乘御马，患者十余人侍从。市民遇之者皆奔避，有近之者，则抓其手流血，委之而去，任其生死。见道士则极易殴之，仍昆其发而去。朝贵皆匍匐礼业，五成四五三司皆执同仆之礼以示之，谓之直佩。怀义视之若无人，多惧无赖少年度为僧，纵横犯法，人莫敢言。右台御史冯思绪屡以法绳之，怀义欲思绪于途，令从者殴之，击死。二年春正月，太后下诏复政于皇帝。睿宗指太后非诚心，奉表故让。太后复临朝称制，辛酉赦天下。二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右卫大将军李孝义即刻徐敬业，声望甚重。五成四等悟之，朔赠于太后，左迁施州刺史。三月戊申，太后命祝同为鬼，其东曰延恩，现复送求侍进者投之，南曰召见，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申冤，有冤意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灾变及军机密计者投之，命政见补缺时宜一人掌之。先则时官，乃听投表书。徐敬业之反也，是御史于承业之子保家，教敬业做刀车及弩，敬业败， 仅得免。太后欲周知人间事，保家上书请祝同为鬼以受天下密奏，其器共为一室，中有四格，上各有窍，以受表书，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几，其怨家投鬼，告保家为敬业做兵器，杀伤官军甚重，遂伏诛。太后自徐敬业之反，以天下人多图己，有自以久专国事，且内性不正，指宗室大臣愿望心不服，与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己一马，供五品时，使一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秉于管阁，所言或称旨，则不赐除官，无使者不问。于是四方告密者风起，人皆重足屏息。有胡人所原理指太后意，因告密召见，擢为游击将军，令按治狱。原理性残忍，推一人必令引数十百人，太后朔召见赏赐以彰其权。于是尚书都事长安周兴、万年人来郡臣之徒效之，纷纷祭起。兴累迁至秋官侍郎，郡臣累迁至御史中丞，相与思绪无赖数百人，专以告密为事。遇县一人，则令数处具告，事状如一。郡臣与私行平事，洛阳万国郡共撰罗织经数千言，教其徒网罗无辜，织成反状，构造布置皆有枝节。太后得告密者，则令原理等推之，竟为训囚酷法，有定百脉、突地吼、死诸侯、求破家、反事实等名号，或以传官手足而传之，谓之凤凰晒翅；或以物伴其腰，引家向前，谓之驴驹拔绝；或使贵捧家，累壁其上，谓之仙人献果；或使立高木，引家尾向后，谓之玉女登梯；或倒悬石坠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铁圈鼓其首而加歇，至有脑裂髓出者，每得求，则先陈其谢具以示之，皆战栗流汗，望风自污。没有赦令，郡臣责令狱卒先杀众囚，然后宣誓。太后以为忠，亦宠任之。中外为此数人，甚于虎狼。临台正字陈子昂上书以为，执事者及徐敬业首乱唱祸，将息监园，穷其党羽，遂使陛下大开诏狱，重赦严刑，有计赦嫌疑，慈香待饮，莫不穷补考案，至有奸人营祸，呈显香污，纠告疑似，计图绝赏，恐非罚罪吊人之意也。 臣妾观当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故扬州垢逆，待有五旬，而海内晏然，先臣不动。陛下不务玄墨以救疲人，而反任威行以失其望，臣于暗昧，切有大祸。福建诸方告密，求雷百千倍，及其究竟，百无一时。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奸恶之党快意相仇，睚眦之嫌即称有密。一人背诵，百人满谕，使者推补，官盖如是。或为陛下爱一人而害百人，天下永永莫之宁所。臣闻随之末代，天下犹平，杨玄敢作乱，不逾越而败，天下之弊未至土崩，征人之心犹望乐业。杨帝不悟，遂使兵部尚书樊子盖专行屠戮，大穷党羽，海内豪士无不离殃，遂至杀人如麻，流血成泽，天下靡然，使思为乱。于是雄杰并起，而随族亡矣。夫大狱一起，不能无滥，冤人须皆，感伤和气，群生利益，水旱随之。人既失业，则祸乱之心猝然而生矣。古者明王重慎刑法，改据此也。昔汉武帝时，巫蛊欲起，使太子奔走，兵交宫阙，无辜被害者以千万数，宗庙积赋，赖武帝得胡官三老书，阔然感悟，以江充三族，余欲不论，天下已安耳。古人云，前世之不忘，后世之失，福愿陛下念之。太后不听。夏四月，太后驻大仪，至北阙，以岑长倩为内侍。六月辛未，以苏良嗣为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为代驾为右相。己卯，以韦思谦为纳言。苏良嗣欲僧怀义于朝堂，怀义言简不为礼，良嗣大怒，命左右昨夜披其颊数十。怀义诉于太后，太后曰：阿师当于北门出入，南衙宰相所往来，勿犯也。太后拖延怀义有巧思，故使入禁中营造。补缺常设王求礼上表，以为太宗时有罗黑黑善弹琵琶，太宗焉为己使，是教工人。陛下若以怀义有巧性，欲宫中驱使者，臣请焉之，恕不乱宫闱。表寝不出。秋九月丁未，以西突厥继往爵可汗之子胡色罗为右御前卫将军，袭继往爵可汗压五奴始毕部落。己巳，雍州沿新丰县东南有山涌出，改新丰为庆山县，四方必贺。 江陵人于文俊上书，天气不和而寒暑病，人气不和而游坠生，地气不和而堆复出。今陛下以女主处阳位，反意刚柔，故地气色格而山变为灾。陛下谓之庆山，臣以为非庆也。臣愚以为宜侧身修德以达天谴，不然殃祸至矣。太后怒，留于岭外，后为六道使所杀。突厥入寇，左阴阳卫大将军黑齿长之拒之，至梁井，欲突厥三千余人，见唐兵，皆下马换甲。长之以200余骑冲之，皆弃甲走。日暮，突厥大至，长之令营中燃火，东南又有火起，鲁夷有兵相应，遂夜遁。狄仁杰为宁州刺史，右台监察御史晋陵郭汉巡查陇右，所至多所暗合，若宁州境，其老哥刺史德美者迎路，汉见之于朝，征为东关侍郎。